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回我们讲到李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然而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一呼百应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那么起兵的结局将会如何呢？武则天派出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率领30万大军前往平叛，此时李敬业手下只有杂牌军10万，战事一开始并没有向着有利于政府军的方向发展，双方互有胜负，李孝义几次进攻都遭到了挫败，李孝义有些慌乱，打算就此撤退。这时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建议，干脆趁着风势发动火攻，一句话提醒了李孝义，火起风进，战事顿时朝有利于政府军的方向发展，遭遇火攻的起义队伍四处逃窜，就此注定了李敬业的败局。自知大势已去的李敬业一路逃到了海陵，即今天的江苏泰州，他想从这里乘船出海前往朝鲜半岛避难，然而人到走霉运的时候，连老天都不帮你，这时候海上起了大风，而且还是逆风。原本还想跟李敬业去朝鲜半岛逃难的人改变了主意了，他们决定改过自新，从头开始，从李敬业的头开始。李敬业的头就是他们头城的头名状。混乱之中，李敬业、李敬求被手下叛将杀害，唐之奇、魏思温在被逮捕后也被处决，至于骆宾王则是下落不明。骆宾王的最终结局究竟是什么呢？旧唐书敬业败伏诛，新唐书写道，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知。唐才子传写道，即败亡命，不知所知。全唐诗写道，敬业事败， 宾王亡命，不知所终。有的人说骆宾王死了，有的人说他跑了。总之，在那个丧乱的时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不知所终。关于骆宾王的最后结局已经说不清了。明代有人记载，曾经在江苏南通城发现了一座古墓，墓碑上刻着骆宾王之墓。清代乾隆年间，有人在南通发现了这座古墓，并且找到了刻有唐骆的石碑和枯骨，于是把它重新葬在了狼山脚下。现在狼山骆宾王墓有一石舫，上面写着笔传青史，一席千秋著，碑绝黄泥，五山片壤稀。李敬业的起兵前后只持续了三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不仅自己兵败身死，还连累祖父李继被打回原形，从此不能再姓李了，只能再改回姓徐。因此史书上称这次起兵为徐敬业起兵。受徐敬业起兵连累的远不止李继一个，后面还有一串人。武则天这个古今少有的女政治家，用她惯用的隔山打牛方式，将一船人打落水中。被武则天率先打落水的是先帝李治的托孤重臣裴炎。此前在追赠武氏祖先筹建七座祭庙的问题上，裴炎挡了武则天的道。从那时候起，武则天就在思考如何扳倒裴炎。现在趁着徐敬业起兵，武则天找到了机会。原来跟随徐敬业起兵的薛仲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裴炎的亲外甥，这样裴炎就难脱干系了。到这个时候，如果裴炎能够顺从武则天的意思，还不至于惹上杀身之祸。然而裴炎又说了一番话，愣是把自己扔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当武则天向裴炎询问如何评判徐敬业时，裴炎如是说道：皇上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却不能亲自处理国事，所以那些小子就以这作为起兵的借口。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那么他们就没有起兵的理由，不需要出兵，叛乱就能平定。哪壶不开提哪壶，哪句不该说他就说哪句，裴炎的悲剧就此注定。不久有监察御史上书武则天，指控裴炎阴谋叛乱。上书写道：即是先帝托孤大臣，手握国家大权，还劝太后交权，其背后必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裴炎这下被打入大狱，先帝托孤重臣就这么轻易地被武则天扳倒了。而他的命运在入狱的第一天就已经注定。不过裴炎却非常坦然，哪有宰相下狱还能活着出去的呢？裴炎入狱之后，侍中刘景仙和凤阁侍郎胡元范力保裴炎，然而也没什么用。武则天已经认定裴炎谋反，那就是谋反。武则天说：裴炎谋反证据确凿，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胡元范说：既然裴炎谋反，我们也是谋反。武则天说：我知道裴炎谋反，我也知道你们没有谋反。一句话把胡元范和刘景仙给噎住了。 武则天为了省事儿，索性把胡元范也关进大狱，省得再来说情。公元684年10月16日，原本的托孤重臣、中书令裴炎在洛阳被公开斩首。此时，距离裴炎接受先帝李治托孤还不到一年。为裴炎拼命辩护的侍中刘景先被贬为蒲州，即今天的四川安岳县刺史，五年后被酷吏陷害，自缢于狱中。同样参与辩护的凤阁侍郎胡元范被流放琼州，今天的海南定安县，后来便在当地逝世。到这个时候，李治所倚重的几位重臣都被武则天手指轻弹，各得其所。由此可见，李治当年压缩相权，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仅仅在他死后一年，他倚重的托孤重臣就烟消云散，而他最为倚重的皇后已经对李唐王朝虎视眈眈。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处理完裴炎、刘景先、胡元范这些人还不算完，武则天又把裴炎谋反事件做成了一个框，他还要装另外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非同小可，因为他们手握兵权。被武则天第一个锁定的是单于道安抚大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程务挺是唐朝的一员名将，坐镇唐朝边境北部，防范突厥，战功赫赫。程务挺与父亲程明镇是父子两代名将，现在这位名将也被武则天惦记在心。程务挺之所以被武则天忌惮，一是他有兵权，二是他在李治的手下受到重用，这样的人在将来武则天革唐命、开周朝时可能就是潜在的障碍，因此需要提前预防。在不久之前的裴炎谋反事件中，程务挺还上书为裴炎辩护，这让武则天更加不快。雪上加霜的是，程务挺恰恰与参与徐敬业起兵的唐之奇等人关系甚笃，这下程务挺跑不了了。在裴炎被处斩两个月后，程务挺在自己的大营中被处斩，死后家产被全部充公。程务挺被处斩之后，又一位名将被装到了武则天的框中，这位名将的名字叫王方毅。王方毅对外作战很有一套，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显庆四年，李治和武则天整肃长孙无忌、韩愿等人的势力，凉州刺史赵迟满受长孙无忌以及韩愿的牵连被公开处斩，尸体横卧于长安城西的血泊之中，亲戚无人敢去收尸。赵迟满生前的朋友王方毅出现了，他叹息一声，将赵迟满的尸首收拾起来，让他入土为安。能够顶着莫大的干系替朋友收尸，王方毅可谓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的王方毅让武则天很是忌惮，因为王方毅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既是程务挺的朋友，又是跟武则天争宠失败的王皇后的堂兄，这两种身份叠加到一起，注定武则天不会放过他的。不久，武则天征召王方毅前往东都洛阳 打入大狱，后又将王方义贬到崖州，今海南琼山市。最终王方义的人生在崖州定格。就这样，借力打力，隔山打牛，在李治的身后，武则天肆意闪转腾挪，将朝政玩弄于股掌之间。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正月，62岁的太后武则天下诏，要将政权交还给24岁的皇帝李旦，没想到却遭到了李旦的坚决拒绝。嗯，一个皇帝居然拒绝接受权力，这种闹剧或许只会在武则天母子身上上演。没有办法，皇帝太谦让，太后很无奈，那就勉为其难的再度临朝，再替皇帝管理一段呗。谦让是假的，无奈也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就王八是真的，偏偏他还叫假鱼。 他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他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武则天已经控制了朝政，然而控制朝政易，掌控天下却难，因为天下太大了，武则天只有两只手，他根本控制不过来，即使化身千手观音也不行，因为天下的事过于繁杂。即便如此，武则天还是想尽可能的多了解天下事，尤其是遍布各地的李唐皇族的动静，如果能够掌握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从容应对。武则天想到了一个方法，鼓励告密。武则天的鼓励告密是破天荒的，她给告密者待遇之好，古今少有。如果你是一个告密者，那么恭喜你，你获得了使用政府一马车的权利，只要你跟地方官说，报告我要告密，地方官就会马上给你安排政府的一马车，送你前往洛阳告密，而且你不需要向地方官说明告密的内容，你不需要说，他呢，也无权过问。顺便提醒一句，凡是告密不需要自带干粮，沿途政府的驿站会按照五品官及司局级的待遇给予接待，到了洛阳之后，政府会安排你住进鸿胪寺的宾馆，然后等待太后的亲自召见。召见时也不需要紧张，如果举报属实而且应答得体，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超常规的提拔使用。即便此前你只是一个农民，从现在起你是一名官员了，而且官阶不会太低。如果举报并不属实，会不会有惩罚呢？你放心，不会。即便不属实也不会处罚，为的就是保护告密者的积极性啊。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这个真的有。在武则天的鼓励下，天下的告密者风起云涌， 告密之风兴起，很多人都在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如果告密成功，那么就能迈入官场，即便告密不成，至少也能够免费到洛阳旅游一下，此等好事何乐而不为。在洛阳的朝堂外，武则天命人打造了一个多功能铜柜，这个铜柜内分四个小箱，分别对应着四个开口，每个小箱对应着自己的功能分区。铜柜东面为延恩箱，是绿色的，专门接收歌功颂德文章以及当官的请求。铜柜南面是召见箱，为红色，专门接收批评政府的奏书。铜柜西面是申冤箱，为白色的，专门接收要求申冤的诉状。铜柜北面是通玄箱，为黑色的，专门接收天象灾变的分析以及奇思妙计的。总之，这是一个多功能接收箱，自动将全天下信息进行分类，功能与现在马路上的分类垃圾桶一样。说起这个多功能接收箱，背后还有一个故事。本来武则天还在苦恼，如此海量的信息怎么进行分类呢？侍御史于承业的儿子于宝嘉这时候站了出来， 陛下别急，我自有办法。 不久，多功能接收箱诞生了。武则天非常开心，对于宝嘉很是欣赏。好景不长，于宝嘉很快就栽了。正是他亲自设计的多功能接收箱坑害了他。原来于宝嘉曾经参与徐敬业叛乱，虽然没有直接上阵杀敌，但是曾经在徐敬业的大本营教授他人制造刀枪剑戟等上阵打仗的兵器。徐敬业覆灭后，他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因此一直安然无事。多功能接收箱出现之后，于宝嘉的仇家将告密文书投进了接收箱，于宝嘉的底牌全被揭开了。本来搬石头想砸别人的脚，没想到一个石头砸下去居然是自己的脚。发明家于宝嘉被武则天诛杀，他没有死于徐敬业起兵时的血雨腥风，却死于自己的一项全新发明。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当一个朝代告密风起，这个朝代原有的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冲击，而与告密如影随形的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酷吏。武则天培养了哪些酷吏呢？他们又是如何工作的呢？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